事已如今，关键于尘，种种发明，名为妄想，不能于中处是非是。由是真经妙觉明性，故能令汝处之非之。从这一段看起，在前面呢，佛是以灭目所见的第二月来做一个比喻。今天这个文，佛教的文殊菩萨告诉他，如果我们明了月只有一体，月亮只有一个，并没有两个，那么你就绝对也不会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啊！这到底是月还不是是不是月？出现两个月亮，我们才可以说哪一个是月，哪一个不是月。那么月亮本来就有一个，一个里面呢，当然不会也发生这样错误的一个想法啊，所以经文才说时间妙明，宇宙空尘亦复如是。佛的意思是教我们，只要明了色空无自性，自性就是真如，这才是真正见性。真实离开了气论的范围，如其不然，总是离不开妄想，离不开分别执着。凡与圣的差别就在此地，圣的人家住的是真实法界，用这个地方的经文来讲也好啊，以为一越真呐、啊，一就是真法界，二就是妄法界了，实法界是妄啊，物妄妄言是真，好像那个第二业一样啊，那个第二业并不是真正有个第二业，原来是第一业的业引而已啊，可见的。见性与不见性，不是在境界说的，是在当人迷悟上说的。悟了，你才能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。迷了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叫做见了妄相啊。为什么妄相？迷了的时候，在真相里面生起妄想，所以把真相就变成妄想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与妄不是在境界上变，是在当人心念上变。经文呢，可以说几部大经 讲到现前这个境界，这个义理都可以会通啊。实在说呢，境界越说越微妙，越入越深，故要是稍稍能体会到一些，确实很有受用啊。这一段跟华严普贤行一真法界那个理是一个理啊，一个道理。华严经说的详细，此地说的简单扼要。终日在望，终日恒真呐。于中实实在在说来，并没有是非二相，这几天我在高雄讲经，在讲经当中，有一位居士就提出来了，说《金刚经》里面最重要的是不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？这一句我们现在还没讲到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应如所教住。这个如所教住啊，实在是关键的所在。那个修行人真正懂得这个原理，日常生活运用这个道理，他就是大菩萨，就是佛。那么我跟他解释呢，这个境界实在很难讲。我们上个星期念过的六祖坛经里面，六祖教给我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。前念不生给诸说就是应无所住啊，后念不生就是而生，后念不灭了就是而生其性啊，一样的意思。那个不生要从不灭里头啊去证的不生，才是真正的不生啊。不灭要从不生里头证的才是真正的不灭。所以这个不生不灭的，我讲禅经就说是念庄思，不是念安庄思。你要把它看作两桩事，那就错了。也跟此地讲说，是月非月啊，念是一真的，悟到这个境界之后，生灭之相了不可得，正是所谓即照同时啊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即照同时。虽然即照同时，也不着即照同时之相才是一真啊。别都说这个在修行法里面，上上乘的修行法，最高的修行法，运用这个方法来修学呢，你成佛最快了，绝对不要一生你果然要真正会用的话，你用上三个月五个月就成佛了。 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。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念生净心，那个一念净心呢也是说的这个。佛说明一念净心的福德无量无边，那一点不假的。为什么称心？本心跟十方诸佛是一个心，那么十方诸佛所修的功德也都是你自己所修的功德，一心所修嘛。那个福德的时候怎么能赞叹得尽？确实不可思议。可是问题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？我在详细讲经当中常常告诉大家，这个事情难不难？不难。我们常说啊，世间最难的事是求人难呐。成佛做主的是不要求人，求自己。求自己的事情，问题就是我肯不肯干了。我要肯干，三五个月就成得了佛。不肯干，三五个二分起劫也不行。那就在我们自己肯不肯。那受用实在是无有穷尽。可是话的时候呢，修行的步骤，第一个是要明理，理论上要有疑惑，没办法，不路走不通的。所以在修行之前，行之前，先要解悟，先要解悟，悟后起修啊。修了以后的目标在目标在正，正什么呢？就是正人心所悟的。正实人心所悟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悟修正也是一桩事情，并不是三桩事情。悟的是一桩事情，修的是这真的又是一桩事情，那就麻烦大了，那就出了差错。悟的是这个理啊，修这个行还是真的这个理，这就对了，那就完全相应。所以希望同学们要好好的把握着这个机缘，认真的探讨这个道理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完成修正的功夫，这一生没有白过啊。这一生有无比的意义和价值，那是多生多劫来我们都没有能完成的事情，这一生可以完成。世人常说人生一大块词啊，人生一大块词讲一生的，我们这个无世界以来的大事，这一生能得到解决这种欢喜没法子形容。那么就是道理明白了，说得很清楚，在殊异万象之中见到一真，然后再从殊异万象当中修此一真，证此一真，就什么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事已如今，观见于尘，种种发明名为妄想，不能于中处是非是。这个里面讲的经是见经，尘就是相分啊，见经就是见分，观见于尘就是见分见相分，内根深啊，内也有身心呐，身心身是相分，心是见分，外而万物啊，通通都包括进了。所以讲的是种种法门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注意还要晓得一桩事，我们常常讲心真心跟妄心，这个讲法是很笼统的说法啊，注意要晓得真心只有一个没错，妄心也只一个，第二月啊，不会再有第三月啊。可是大师里面给我们讲八个心啊，八个心给诸位学诸位要晓得，只有一个是说第二月，阿赖耶识。前面七段时妄中之妄，注意要明了这个道理啊！妄中之妄，妄中之妄，说实在话，这个心跟那个无跟那个相分呢，很难划清界限。我们通常可以讲心之相啊，心之体是阿赖，叫妄心之体是阿赖，前面七转时都是阿赖耶的现象，阿赖耶的作用啊，尤其讲的心所更是如此。那么这是向微细地方看，所以你要是细细的去观察呢，七转时还是属于尘啊，这就所谓是这个阿赖耶的相应。如果我们不能够通达凡是依他起皆无自性，凡夫确确实实不能通达这个道理，学佛的人尤其学大乘佛法的人，在中国机缘呢确实比较多啊，我们现在讲机会比较多，容易读到大乘经，容易听到大乘法，可是看了听了之后啊，好像呢是这么回事啊，悟了，晓得依他起无自性啊，晓得，可是境界放在眼前的时候，哎呦，迷惑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境界里头还起贪心，还起嗔恚心，还放不下， 我们要问为什么放不下。放不下呀，就是因为你没有看穿那个相是依他起心啊。所谓依他起心呢，换一句话是应缘生法了。应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你要是取相，你要是着相，你不是自找苦吃吗？那是迷惑啊。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好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凡所有相都是依他起心，依他起心就是虚妄。我们对这个道理是真懂呢，还是假懂？真懂了，在万象当中给诸说受用自在，心地里面决定不沾染。华严里面讲的离死无碍，事死无碍，禅宗所谓不化从离故，片叶不沾身，都是说这个意思。这是真正明了这个道理，看破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法怎么样呢？经经讲的我们的看法呢，见是见，观见是见，观尘是尘，无论你怎么样发明种种发明，你在那里研究，你在那里解说，你在那里分析，总是妄想啊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宗教，世间的学术，我们跟他这样讲法，他当然不服气。哦，只有你是真的，我们都是妄想，他当然不服气。可是这个真相究竟有几个人能见到啊？太少太少。能见到这个真相的人能够相信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，那以后那这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这个人，这不是三四五佛处苏中山根，而是千万无量佛所种的善根呐！实在是善根深厚之人，听听佛讲的话，相信有道理，能够接受，不会反对。这个道理，诸位果然要是悟了。你平素用功就不一样了你的修学用功给都是直接的，不了解这个道理你用功是间接的，直接的来得快，当中没有障碍，没有隔层，明真相，这个用功夫是走迂回的路当中是弯弯曲曲，那要是吃尽许多冤枉苦头要走多少岔路，麻烦是很大了。 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你晓得四谛讲是种种法名名为妄想。我们先不谈世间，为什么呢？世间一切宗教一切学术，我们学佛的人感觉到这个佛法已经太多了，这一生呢已经都是看不完念不完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去看外道的东西了。就是佛经本身上来说，你要把这个经论种种法名给诸位说，也名为妄想。这个是说到切身的问题了啊。所以说佛经你们要是在那里苦苦去研究啊，去翻注解钻故旨，那你就好好的记住这两句话啊，种种法名名为妄想，不能于中彻是非是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真正用功怎么个用功法呢？各位看看古人，古人真正用功的是什么呢？读经啊，一天读一部论语，一天读一部法华，不去研究，也不去看注解。你一天一步，你做上三年就1000多步了，一年360步啊，你会开悟啊，你这个路子走对了，悟了以后你再来讲法华讲楞严经，合的不是死的。你再看人肚子，眼睛都放光。为什么呢？一看到古人肚子，哪个地方他有悟处，哪个地方他悟的还不透彻，立刻就明了。自己不悟的眼睛是瞎的，跟到人家后面走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跑啊！人家那个注解的。注解你还是看不懂，不要自己以为懂了，这一句我也懂了，那一句我也懂了，我也晓得怎么讲了，结果你所讲的是全是妄想。我教给诸位都是真话了，我希望大家说快点成佛啊，大家成佛了，众生才有救。那么我在这里讲经，也是给诸位一点安慰。诸位在用功的时候，给诸位做一个调节，又感觉到这个用功的时候枯燥无力。所以我也在说了。你们听经，那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打妄想。懂了就懂了，不懂也不要理会，不懂也不要是存疑。哎，这个放在那里，我慢慢再研究，用不着，不必理会呀。掉过头来还是用功。用功就是背诵经典，除了什么呢？咱们没有开悟之前，人家要来请我们讲个开示啊，讲部经啊，平常也得应酬应酬，这个时候找几本参考书来研究研究，应付应付一下，自利利他的。除此以外，功力都要用在背诵上。所以 我们看看古人那些模范，自己要觉悟啊，不但是佛法，世间法也不例外。修行最重要的纲领，四法里面讲诚意正心，这个就是修论。将来讲到《论语》的时候，给诸位来说这个问题。大乘佛法的基础就是菩提心呐、啊。我不晓得讲过多少遍，展开华严看看，十住菩萨修智心，十行菩萨修身心，十回向菩萨修大悲心。三心圆满了，这登顶，称之为无和尚。直心是什么？就是至诚心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讲的至诚心，至诚心就是直心。所以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上佛跟摩难说啊，你要想研究无上菩提，必须心之言之，更见永无为去向，才能办到。这不就说得很清楚，无上菩提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，心之言就知了，一年值就是没有忘的。这是入道的最初方便呐、啊。我们要不能从这个地方觉悟，还是天天在妄想里头打圈圈，如何能钻得出妄想的范围呢？成天干假的，不干真的，自己怎么会有心得？再给诸位说，有心得就是有受用处，法喜充满呐、啊。没有心得，这个心啊没有主宰，渺渺茫茫。我们一般人讲空洞，心里面空洞。读得再多，记得再多，心还是空洞。为什么呢？全是别人的。好像我这个房子里面是装了不少东西啊，全是别人的东西，不是自己的。东西虽然很多，不是自己的，心还是不踏实，还是没有依靠。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东西真正有心得。心得呢？心得从老实当中去修修，真实地方去修修。首先修的是至诚心呢，执心就是至诚心。我平常把它讲做平等心。至诚就是平等，不平等没有至诚。诚到了极处是平等的。诸位能够说把这个重心抓上了，你修的什么？我修的平等心，我修的至诚心就对了。 你给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完全是一个路一个方向。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方法，目标方向是一个，那些是方法，方法随便你取用，只要方向目标不错，决定可以达到。迷失了这个方向，那就通在妄想里打转了。四处世间一切法，你种种法名通叫妄想。那么这几句经文，我们看看，你看要紧不要紧？你能把妄想放下，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。禅经里面讲的前念不生，前念不生就是放下，一切法中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就是不生呐、有不生才有不灭，不灭是什么呢？应用自在啊，见色闻声，像六祖所说的生八万四千智慧呀、六根接触六尘都生智慧，这叫不灭。那个经摆在面前，它怎么不圆呢？怎么不透彻呢？还用不得去预备吗？还用得着去翻那些参考书吗？你们诸位今天跟我如果真正能懂得这个意思，你们的成就一定比我快，成就比我高啊！为什么呢？我当时学习啊，不是从这个路子学的啊，是从经论注疏里头学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从妄想里面学的，种种法名名为妄想，从这里的学的。我不过是很幸运，在这个妄想里头钻出来了。钻出来以后，我才晓得过去啊也走了一段冤枉路，但是什么呢？还不算太多。虽然有一点迂回，这个迂回的幅度还不太大。我今天劝你们的一点迂回路都不要走，这不是更直截了当更快吗？而我那个时候老师没有这样教我啊，老师要是这样教我，我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那么我从这里钻出来之后，一看到我过去了个路子，虽然可以走，不是最好的路。我今天提供各位是最好的路。是成就最快的路。与这个一尘的教学。一尘的精神完全相应的一条道路，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今日之下， 前些年轻学佛的啊，佛门里面四宗弟子在家出家的，是不是像此地所讲的观见是见，观尘是尘，种种发明他不知道他是妄想啊。可是有个事实，不能愚众出是非事，这个是事实啊。他的那个固执在著书里头他抄不出来，这个是事实啊。所以各位要好好的想想啊，是非在此地我们也不要把它看作一个是一个非，把它看作什么呢，相对的这个两观啊。我们凡夫都活在相对论之中啊，相对的世界啊，没有办法超越啊。超越这个相对的，给各位说就是佛法讲的一真法界。西方的科学家讲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他讲个五个度空间，反而是说句相对的，还是不能超越。为什么呢？那就是种种发明无非妄想，见不到一真呐。你要想见到一真，一定要从六祖娘这话说的好，说谈经它的好处啊，就是言简意赅，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，就入一真法界了。所以叫你中心啊，不要去想他这个字怎么讲法，那一段怎么讲法，也不要想那样我什么时候会讲经，我什么时候经讲得好，你有这个念头就糟了，通通是妄想啊。妄想断了，你就是佛知佛见嘛啊，你表演这个十方诸佛一样好。缘起了，妙起了，你要天天在打妄想，又想到佛的境界，那怎么行啊？那是办不到的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我在教给诸位日常用功夫。真正的修行怎么个修法？读经是一种，要把读经的一个方法扩大到一切日常生活上去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还以经上这个经文的意思来说，从今以后我们观见于尘啊，见就是现在所讲的见分的精神思想啊，尘是外面一切物质的境界。我们怎么个看法呢？要看它缘是何物，看看这个东西。你要是看这个意境。